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赵石原著，光合积木制作，东漫漫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 面对金刚鼠的时候，独孤月突然想起了很多很多。 搞什么？这突如其来的回忆杀？ 独孤月想到，原本就是为了食用才把金刚鼠带到月球上来的，其实他能活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但是看着金刚鼠默默坐在墙角的样子，独孤月心里突然很不是滋味。 妈的，不然我还能怎么办？直到最后一刻我都在为你着想，我已经仁至义尽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没办法做到的事儿，我能怎么办啊？ 金刚鼠慢慢地跳到了窗前，这是一面可以看到地球的窗户，落日的余晖映在独孤月的脸上。此时此刻，或许金刚鼠和自己一样，也在思念着家乡吧。独孤月的脑海里不由浮现起内纳德曾经说过的话： 你以为你是靠自己活到现在的吗？你能活到现在，并不是因为你自己做得有多好，而是因为这个基地足够完善。 不，我才不是因为基地很完善才活到现在的，绝对不是。 金刚鼠看着独孤月，不明白他在做什么，只是靠近他嗅了嗅。独孤月也看着金刚鼠，坚定地说道： 你以为我是靠着基地才活到现在的吗？根本不是这样。 其实我也知道，我能坚持下来都是因为 有你们在啊，是因为你，金刚鼠，还有内纳德。 但是对不起了。 詹姆斯对照着笔记本，一条一条地和独孤月确认。 轨道信息已经全部输入完毕，十个小时后火箭将会自动发射，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了吧？逃生舱也会一起发射，你还记得吧？嗯，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忘记的。 啊，记得。那我先去做准备工作了。 给金刚鼠准备好了堆积如山的食物，独孤月再次将这个基地走了一遍，回忆起在基地生活的这几年。他绝望过，想自杀过，但最终还是因为各种原因活了下来。这个基地的每一处都有着他的回忆。曾经他以为自己是个可有可无的人，即使一个人被丢在月球上也不会有人发现，但是在月球上他却交到了两个朋友。金刚鼠虽然凶悍，却给他带来了很多快乐，也使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他在月球上并不是孤立无援，原来他也是有同伴的。内纳德虽然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却教会了他许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他想办法逃生。还有地球上那些都是他的粉丝，他的一举一动牵引着每一个地球人。此刻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在电视前观看着这段画面，詹姆斯再一次出现在了镜头前。 今天是决定地球命运的日子，这段时间我们和在月球上居住的独孤月一起制定了一个击落陨石的计划，这个计划将在十个小时后实行。现在计划内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圆满完成，我相信在不能确定我们将会生存还是灭亡的这一刻，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难熬。但是我还是号召所有人，为独孤月，为我们自己祈祷。 最后看了一眼内纳德的墓碑，独孤月抱起了自己这段时间画的所有漫画。 然而，许久没有动静的陨石警报器画面上，此时突然出现了两个绿点。人们开始再次守望地球的命运，虽然已经经历过一次了，但是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因为经历过就变得习以为常。所以人们只能跟之前一样，束手无策地望着天空。不过，这次人们看的是月球。这段时间，总部的众人都忙坏了，好不容易等到火箭发射前夕，大家才终于抓紧时间休息了一下。然而，警报器的声音让众人猛地惊醒。 怎么会？该死，原本消失的陨石又重新出现了。 詹姆斯看着屏幕上的两个绿点，大惊失色。 为什么会有两颗？是哪里出错了吗？ 虽然也有那种可能性，但是通常这种情况只能认为是陨石由于自身原因一分为二了。我们需要重新计算新出现的轨道。 可问题是，如果要重新计算所有轨道的话，会花费很长时间。等到那时，陨石早就越过死亡临界线了。独孤月此刻还不知道这些，他正在准备做与金刚鼠的最后一次道别。 没别的办法了，我当然想和你一起回去，可是谁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呢？ 独孤月看了看手表，离火箭发射还有七个小时， 要开始着手准备逃生计划了。 总部的众人都分头忙了起来。 新轨道计算的怎么样了？ 哎呀，就算时间再多也不够了。虽然我们是按照先后顺序来计算数据的，但是照这样下去，等计算完所有轨道，估计陨石已经越过死亡临界线了。 越过了的话，会怎么样？ 我们一开始的计划是在陨石越过死亡临界线之前将其销毁，因为那样的话，月球可以阻挡住陨石的碎片，并通过月球的重力牵引使碎片停留在那个轨道上。但是如果等陨石越过死亡临界线之后再将其炸毁的话，那陨石的碎片就会向地球撞击而来。 那地球…… 估计他们对地球的破坏将不亚于派。 那这次应该不只是倒退个50年这么简单了。 那个，比起这个，独孤月知道这件事吗？ 崔米涵的话让众人沉默了。良久，博士开口道： 其实这个事儿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只要我们把导弹由自动发射改为手动发射，然后按照预测轨道出现的顺序实时发射的话，就能在它接近死亡临界线之前全部发射完毕，那样陨石就会按原计划撞击月球。 那独孤月是不是能做到发射完之后再逃生也来？ 没错，独孤月能做到，但是那么做的话就会有无数的碎片直接撞向月球和那个轨道，月球上空将布满陨石碎片，也就是说独孤月将无法逃生。这件事谁去通知独孤月呢？ 月球基地，所有导弹与独孤月都已经就位， 都准备好了。我根本没想到居然真的有回去的办法。 独孤月走到袋鼠面前。 这段时间我很开心，我是说真的，当然我也挨了你不少打，有几次还差点死翘翘了。不过我从来没有怪过你。首先，我要跟你道歉，很抱歉把你带到这种地方，也很抱歉我们没能一起走。不过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你是动物，我是人类，我们的立场不同。我必须有个人类的样子，做我该做的事， 独孤月将袋鼠推入逃生舱，缓缓关上了门。 这段时间真的很感谢你，我能活到现在都是因为你。现在轮到我让你活下去了，把你当作食物带到这种地方来真的很对不起，不过呢，我也因此觉得庆幸，因为如果没有你，也许我根本就撑不到现在。哎，那个就拜托你了，疯狂的独孤月1到4册，那个你一定要把它带回去啊，那可是我的宝贝，你一定要安全到达地球，你要长命百岁，你要好好活下去，然后去找个伴侣，再生一大群小袋鼠。总之， 真的很感谢你，你一定要活着到达地球，你将要生活的地球我会试着去保护的。 独孤月转过头，因为戴着航天头盔，他没有办法擦眼泪，耳麦闪着绿光，独孤月吸了吸鼻子。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大家都在吧？ 基地的众人都沉默了，虽然他们都知道牺牲独孤月是让地球活下来的唯一办法，但此时此刻大家都不知道如何开口。 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 火箭起飞，承载着地球上所有人的希望升上了天空。独孤月摘下头盔，望着远去的火箭，似乎是在对金刚鼠，也似乎是在对自己说道： 啊，保重。 决定地球命运的火箭已经全部发射完毕，预计他们将在1天后撞击到陨石。现在地球和月球上的所有人都在一起祈祷着。 什么事儿啊，居然在这个点联系我？ 明天就是那个日子了。 是啊。 你刚才在干嘛呢？ 没干嘛，就是现在该找个地方躲起来了，所以我在想躲在哪儿比较好呢？ 明天就会有大量的陨石碎片向月球席卷而去，在危险来临的时候有一个地方躲在那儿，说不定能幸免于难。 你怎么会知道那个地方？ 就是知道而已。 好吧，我知道了，谢谢你。 你不用感谢我，是我们对不起你。 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